弟兄姐妹早安！本来是希望这礼拜是可以看到大家，不过下礼拜我们继续为这件事祷告。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2章，应该是从22节开始，一直到23章第11节。由我先来念经文，我从22章17节开始念，这是上次我们讲到有提到保罗在耶路撒冷犹太人面前的分述，他的个人见证。使徒行传22章17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在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22节，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把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保罗，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又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利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的。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就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们站在他们面前。23章，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站在旁边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打你，你坐堂是为着按照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上帝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又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一起的聚会。天父，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真的是一起聚会，是你的儿女聚集，用这种方式一起敬拜你，一起听你的话语，一起领受你的话语，一起对你发出你所悦纳的颂赞。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22节经文说，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这句话就是22节保罗所说的，在回忆说耶稣对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那天明白他的犹太听众 也只会让他说到这句话。这句话是他们的临界点。在这句话之前，他们其实是安静的听保罗他的个人见证，他的个人历史，他的信主经历。他们甚至容许他述说他眼见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位主耶稣又如何在圣殿里面向他显现。犹太人都愿意听保罗说话，虽然保罗说的话实在是在为那义者拿撒勒人耶稣平反分诉，但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是，主对保罗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话的意思就是，这城里的犹太人不接受拿撒勒人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那么你保罗就去远方，向外邦人做这见证。这是说，犹太人撇弃复活的主，主就要撇下耶路撒冷圣殿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是说，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拒绝他们的主亚伟耶和华，主耶和华就要呼召外邦人做他自己的子民。其实保罗在几年前就已经写信预告说，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过犯，救恩反而因此临到外邦人，为要激起他们犹太人嫉妒的心。因此保罗那天在耶路撒冷并非不知道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会挑起犹太人嫉妒的心。众人听到这句话就要杀保罗，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读起来我会觉得是有点奇怪的画面。我个人是从来没有看见，就是听讲到听得不爽，在台下会有人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圣殿附近可能没有石头，要不然他们可能会拿起石头丢保罗。他们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这就如保罗之前跺下脚上的尘土，或者抖着衣裳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吧。千夫长再次的从犹太人的手中解救保罗，但是他叫人用鞭子拷问保罗。保罗这个人他走过很多地方，他的经历很丰富，他对鞭刑也很有经验。在这之前，保罗说他已经被犹太人鞭打五次，一共受了195次鞭。保罗能够受这么多的鞭刑还存活下来，也算是个奇迹了。罗马人的鞭子设计的是打下去就会拉开人的皮肉，罗马律法却容许掌管 官长们使用鞭刑拷问犯人，只要那犯人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保罗是等到这一刻才提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这表示保罗乐意为福音受苦，他愿意为主耶稣的名可以不顾自身的存活。但是保罗他不是自虐狂，他不平白无故的受苦。如果保罗公民的身份可以为他省下不必要的皮肉之苦，那么他就不只会用，也应当使用，也必须使用这个身份，以遵守第六诫命，保存自己的性命。千夫长说，我是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的，意思是说他花钱贿赂才买到罗马公民的身份。保罗却说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我们可想象保罗那天从犹太人的手中被救出来，他看起来应该是个不太起眼的罗马公民。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保罗他是如何证明他的罗马公民身份，或许他身上带有印章或者文件。不论如何，在罗马人的眼中，保罗毋庸置疑的确是一个罗马公民，因为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马上就离开他去了。马上这个字好像在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或者从他身边退去了，连千夫长也因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这很有趣，我们应该注意在这段经文之中，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看。路加其实是很有技巧的，对比这位罗马千夫长和犹太的官长们。千夫长一个本来不在乎罗马身 保罗身份，也不在乎实情或真理的人，越加认识保罗，也越加接近真相。本来应该最接近真理，保罗的犹太乡亲父老们却不断的抗拒真理，也不断的拒绝面对真相。保罗在犹太的公会面前，他定睛看着犹太公会的人，就是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我们需要稍微留意路加在此的用词。第一，他写保罗定睛看着，定睛看着，表示。”保罗对他讲话的对象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或者洞见，也就是说，保罗知道他在对谁说话。第二，中文的"行事为人"的直接翻译，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动词，就是做一个公民 （be a citizen）。这个字与前几节出现的罗马民籍有关系，也在腓立比书1章27节有出现过。那里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或者你们要做一个与福音相称的公民。”在腓立比书3章20节，保罗又提醒圣徒们说：“我们却是哪里的国民？天上的国民。”因此，保罗说：“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弟兄们，我做上帝的国民。”弟兄们，我做上帝的国民，都是凭着良心行事，直到今日。这什么意思？前一天保罗才说他自己曾经逼迫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现在他怎么能够称身自己总是都是凭着良心活在上帝面前，直到今日？其实保罗并非在此声称自己就法律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正因为他曾经热心逼迫教会，迫害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就不可能再宣称自己是无可指摘的。反而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之后会说：“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还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当上帝的儿子向他显现，保罗就没有昧着良心不信，也没有抗拒真理。他信了，他认拿撒勒人耶稣为主，他没有违背那天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他没有按照真知识向上帝热心，但是他总是凭着良心活在上帝面前。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直到今日，这句话的意思是：弟兄们，我总没有假冒伪善，我从来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我从来不是明知真理却违背真理的人，我不是伪君子，我没有为了方便而牺牲原则，或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真相。弟兄们，我不像你们中间有人是粉饰的墙。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亚拿尼亚吩咐站在旁边的人打保罗的嘴。我们明白《使徒行传》23章第1节，就帮助我们明白这整段经文。这整段经文其实造成许多人，包括许多注释书作者、解经学者许多的困惑，因为我们读这段经文，会问这段经文是否凸显保罗他个人的软弱？他没有效法他的主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也没有遵循他自己的教导，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是这样子吗？保罗在压力之下也不过是个凡人，也会犯罪，也会跌倒，但是他至少认罪，right？ 承认大祭司的权柄，因而他认错，因而他道歉，是这样子吗？这是许多大多数现代注释书的说法，也是我个人多年来对这段经文的解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读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他的确失态失言，他不应该对大祭司那样说话，因此他认错道歉。多年来我就是这么读错了这段经文，我错了，加尔文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只读现代注释书。 把保罗在第五节所说的话解释为他的认错或者道歉，其实这是说不通的。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你不可说你百姓官长的坏话，这里也许不应该翻译为毁谤，可以翻译成你不应该咒诅你的百姓官长。如果这句话是道歉，那我们就必须问保罗在道歉什么，他认什么错？为了他没有认出大祭司而道歉吗？也就是说，如果保罗认出亚拿尼亚是大祭司，他就不会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打你。我们注意，就算保罗在第五节道歉，他其实并没有承认他自己说的不对。如果这个是道歉，这是一个很弱的道歉，好像说对不起大祭司，我不应该说你是粉饰的墙，因为你究竟是个大祭司，但是你的确是个粉饰的墙。况且就算保罗真的没有认出亚拿尼亚就是大祭司，这个就算你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你看上文下文，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是在犹太人的 Sanhedrin 犹太人的公会之中，有人下达命令，这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保罗几乎是不可能不认出亚拿尼亚就是大祭司或祭司长。他那天也不，就算他没有认出他的身份，也不可能不知道他是在犹太全公会的官长面前说话，他就不可能不明白亚拿尼亚至少是个犹太人的官长。因此保罗说自己不知道或没有认出亚拿尼亚这身份的借口或者理由，在当天犹太人的官长耳中全然不会有说服力，如果这真的是保罗所说的借口或者理由，不应该是如此，而应该是正因为保罗知道亚拿尼亚是犹太的官长大祭司，所以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这是刻意引用以西结书十三章的用词。以西结书十三章论及以色列的不忠实的先知，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逐墙壁，看哪，他们倒去粉刷它，看哪，这墙要倒塌，人岂不是要问你们说，你们所粉刷的在哪里呢？耶和华说，我要这样拆毁你们粉饰的墙，把它夷为平地，以致根基露出，墙一倒塌，你们也要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对墙和粉刷它的人发尽我的愤怒，我要对你们说，墙没有了，粉刷它的人也没有了。保罗定睛看着犹太公会的官长，他认知亚拿尼亚是大祭司。亚拿尼亚这个人在第一世纪五零年代做犹太人的大祭司，他在历史上是恶名昭彰，他贪污，他残暴，他勾结罗马殖民政权。后来这个人在公元66年被奋锐党的人杀了。保罗对他说，你坐堂是为了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言下之意就是你比罗马人还不守法，罗马人至少按照他们的律法打犯人，但是你身为犹太人祭司大祭司，应该守摩西律法。摩西怎么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权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站在旁边的人就对保罗说，你辱骂上帝的大祭司吗？谁是上帝的大祭司？谁？保罗回答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如果这句话是认错，是道歉，那么这句话不仅违背保罗一直到今日他的行事为人，也不符合使徒们从一开始的行事原则。使徒们从来就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名号、头衔、地位或辈分而屈服，反而他们的行事原则一向都是什么？顺服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加尔文他论到这段经文，他说，我大略的翻译，我们有的时候的确必须忍耐顺服政府长官们不合理的统治， 因为上帝赋予政府长官权柄，但是他们并非直接按照上帝的律法治理我们。但是有趣，但是对于教会里面长有权柄的官长，如果教会的官长违背上帝律法，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也不能够顺服他们，因为他们的职分就是要维护上帝律法。换句话说，如果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不守法也不合法，那么他们虽然有牧师长老的头衔，却已经失去牧师长老的职分，我们就不应该也不能够顺服他们，他们更不可单凭着牧师长老的身份来要求人，要求我们顺服。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句话非但不是道歉，反而是延续第三节，继续指控亚拿尼亚，你们称他为大祭司，你们这些粉刷墙的人，但是我根本不认他是大祭司，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大祭司，我就不会受阻他了。而且其实如果保罗真的是向亚拿尼亚道歉，他自己就犯罪，他自己又是粉饰的墙，他自己就假冒伪善，睁眼说瞎话，做假见证，认可亚拿尼亚他不法的作为。 So 我们通常会以为保罗在此认错道歉，因为这叫典型的 exegesis， 把我们自己读入经文，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会道歉，我们会说错话，就当然应该道歉。但是保罗没有说错话，他只不过是陈述真相，而且我们的道歉往往是纯粹为了息事宁人，维持和谐，不要得罪这个人那个人，这个牧师那个师母老师长辈们，我们习惯道歉，但是我们不在乎真理，何必要争谁对谁错呢？而且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错？你说话态度也没有很好啊。我们无法就事论事，却非常擅长检讨人的态度，我们就和犹太人没有两样。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吗？我们以为道歉是敬虔，是其实不过是我们的手段，这个手段不见得符合真相，却总要为不得罪人或为要让自己好过一点。然而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认错和道歉不符合真理，也没有真相，只因为辈分或者维持关系，或者为了务实方便好做事，那我们就说谎，就做假见证，就犯罪。如果我们要求他人道歉而道歉，那么我们这么做就是要求他人犯罪。这是我的道歉神学。在23章6到第10节，我们其实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解释保罗在此的作为。他是不是在此在逆境之中求生操作，他采取一个很聪明的战术，要分化敌人，杀出一条生路。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与其说这是保罗很聪明的分化策略或者手段，我们应该说保罗在此陈述问题的核心， The statement of the question， 盼望死人复活。问题不是保罗他制造纷争引发动乱，或者教导人不守割礼，或带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问题总是死人复活的盼望。保罗之前说自己是犹太人，是大数人，是罗马公民，现在他强调他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这不是保罗他在拉拢与法利赛人的关系，而是凸显他自己的信仰纯正，他的信仰 orthodoxy， 他的信仰正统。法利赛人他们也许假冒为善，也许他们非常爱钱，他们热心律法却没有真知识，但是就神学来说，法利赛人至少维持了犹太教的正统，他们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他们相信末世，他们也相信有死人复活。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他直到今日 持有死人复活的盼望，这死人复活的盼望是保罗一再强调，也是犹太人控诉他的原因。提起死人复活之事，不是保罗在声东击西转移话题的分化战术，这是保罗提醒犹太公会中的法利赛人，你们弟兄们要搞清楚今天我们争论的议题到底是什么，是死人复活的盼望，这才是主题，其他的议题都是插题。撒都该人他们不信死人复活，他们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是掌权的，他们是有权有势的统治阶级，大多的祭司是撒都该人，而且撒都该人是管理圣殿的官长，但是就信仰正统上来说，他们是非正统的。如果他们在我们中间，我们会称他们为自然神论者，就是说他们相信有神，却不相信超自然，他们认为死了下到阴间，但是不相信人有来世，没有复活，也不相信有末世的审判。也可以顺便一提，撒都该人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来世死人复活，与他如何活在今世其实有最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对死人复活的信念会直接影响到他在今世的道德举止，就如保罗说，如果死人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亚拿尼亚这个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打着大祭司的名号却违背律法，为非作歹，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保罗他不仅相信死人复活，我们知道他说死人复活是我们信仰第一最重要最至要的事，那天他不过是要求法利赛人为他们自己的信念负责。使徒行传23章第6节是核心的议题，是中心的问题。第六节是路加浓缩保罗那天所宣讲的福音。保罗那天当然不只只说这句话，他必然传讲完整的福音。换句话说，保罗那天不只传讲死人复活的盼望，他传讲某一个人从死人中复活所带来的盼望。怎么说？我们怎么知道他传讲完整的福音？第九节，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他犯了什么错，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又怎么样呢？鬼魂 pneuma 应该就直接翻译为灵魂。那天法利赛人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有灵魂或者天使对保罗说话？因为犹太人就是用灵魂和天使来形容死人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很明显的，保罗那天再次提到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对他说话，法利赛人不见得相信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们不否认有死人复活，就至少没有违背他们自己的信仰，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事论事，没有违背良心，也没有口是心非。在这件事情上面，法利赛人至少按照他们的信仰为保罗发声，他们没有执意硬着心肠要置保罗于死地，这表示他们仍然有得着福音的盼望。第十节，罗马的千夫长再次，这已经是第三次拯救保罗脱离犹太人的手，恐怕保罗被犹太人他们扯碎了。所以我们可以再问，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保罗那天对犹太人公会的官长们传讲福音？因为主他自己这么说，不是吗？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认可保罗在耶路撒冷那天为他做的见证。保罗不是软弱，不是跌倒，不是犯了错，不是道歉，他是为主做见证。 耶稣对保罗说，放心吧，或者鼓起勇气，或者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保罗那天晚上他不放心，保罗失去勇气，保罗害怕。这段经文的确显示保罗也是人，保罗也有人的软弱，但是这个软弱并非他失口咒诅亚拿尼亚。加尔文说保罗应该责备亚拿尼亚，这个软弱是在指出亚拿尼亚的罪行。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之后，那天晚上保罗在罗马军营中心中会起疑惑，他也是人不是吗？他会问，或许我说话应该更有分寸一点，或许我话可以少说一点，或许我就根本不应该说话。这弟兄姐妹就是人的软弱。保罗会忧虑，会按照眼见的结局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的事。那天晚上保罗肯定睡不着觉，他被打嘴，他公开责备大祭司，他几乎要被扯碎，他全身酸痛，他会想，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保罗一个人在牢房里，他心中会问，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基督徒来声援我？孤军奋战，面对一整城的人，为主做见证需要勇气，但却也会令人丧胆。孤军奋战很悲壮，但是也会叫人气馁。自从保罗在圣殿被捕，总是他一个人面对众人。雅各在哪里？长老们在哪里？与保罗一同上耶路撒冷的同伴在哪里？在哪里？他们不在保罗那里。So, 我们也应该向保罗一个人的武林致敬。Okay? 一个人的武林，知道这句话最近很流行。向一个人的武林致敬，颜真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对一个走身单枪匹马在球场上孤军奋战的桌球运动员庄智渊表达敬意。台湾教会里面也有向一个人的武林致敬的文化，就是我很佩服你，你很敢讲，你为真理发声，我听你，但是不要叫我出面表态采取具体行动的那个文化。有一个人的武林就表示有很多无数人的江湖，这不是我发明的话，这个江湖就是你我的江湖。有一个人的武林就表示有很多你我在混江湖，保罗孤单一个人就表示有一大堆人不沾边不发声没有见证也不表态的其他人。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与其向一个人的武林致敬，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一个人的武林。致敬很简单，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采取行动，更不需要凭着良心行事。如果我们只表达心意而不具体为真理行动，我们就连法利赛人还不如，他们至少动手抢保罗。致意很廉价，也不需要付上代价，我们都很擅长向保罗致意，但是有谁站在保罗的身边？那夜主站在保罗旁边，就如多年前主为斯提凡挺身而出站在上帝的右手边。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或许孤单，或许不受众人欢迎，或许为你个人带来许多的痛苦羞辱，但是你的奖赏就是知道主站在你这一边。而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迟早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我要与众人站在一起，还是我要主与我站在一起？如果我们与主站在一起，主就与我们站在一起，而为主挺身而出需要勇气。这个勇气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有，如果我们有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是主赐予我们的。主他自己说，放心吧，他对保罗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耶稣那天晚上没有应许保罗他不会受苦， 或之后没有人会再打他的嘴，或是他打嘴不会痛。然而那天晚上主告诉保罗他最需要听到的，你今天在耶路撒冷干得好，你为我做了好事一桩，你为我做见证，现在我要还你的愿，你要在罗马这样受苦为我做见证，这就是从主来的应许，你做得好，我要你继续做下去，这是他的赞许，这是叫软弱的人刚强起来的赞许。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赞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如今成了领受恩典的人，因为有人乐意为你的儿子做见证，为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做见证，需要勇气，也需要付上代价。我们感谢你，世上有这样子的人，有勇气，也有人乐意付上代价，我要得着从你那里来的称赞。也求你帮助我们都成了为你儿子做见证的人，我们都爱面子，我们都不喜欢在世人眼中成为愚昧的人，我们都不喜欢被打脸打嘴，也不喜欢得罪人，但是最终我们没有选项。如果我们真的属于你的儿子，因为你儿子他自己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